大匪直播，其实咧大匪直播其实即系大匪商圈嘅延伸，即系冇咗，因为其实都系想讲啲做生意啊，或者有咩推广嘅嘢嘅，咁咧就唔好意思啊，等我睇睇先啊，吓咁啊要搞搞先 ，set set 先，唔好意思，咁咧就头先食得好开心，因为咧我哋试菜啊。试咩菜呢，就係因为我哋想做一啲麻辣鸡翼啊，醉鸡啊，醉猪手啊，咁咁就同咗一个朋友，佢係想做，即係其实係一个网友嚟嘅，佢係想做，咁呢就想试下好唔好食，咁呢就今日呢就买同佢订咗好多好多咁送嚟，咁呢就好多网友啦，我话一百夹钱咁嚟，咁另外呢就啲手工嘅呢个叫做咩呀，白菜饺同埋呢个韭菜饺，咁我哋呢就食得好开心，十几人咁头先就啱啱喺网台上高食完啦，咁啊送走啦，咁啊经过嘅反应呢，咁有啲可能做得麻麻地个师傅呢、這个好老实嘅系唔得，就要讲啦，但係佢嘅麻辣蝦、麻辣醉蝦同埋嗰个醉猪手同埋分蛋，即鸡蛋、分鸡蛋、流心鸡蛋呢三样好正，其他嗰啲真係麻麻地，有待改进。点解会有今日呢个咁嘅试食会呢，就是、因为我想呢就做一个牌子，即係帮佢做一个牌子，咁呢就会喺呢、這个嚟緊呢个会议展览中心 ,24-28 号，同埋今年嘅维多利亚嘅年宵，咁我哋呢就投咗单位啦，咁喺嗰度卖，试下睇下可唔可以谷得起个牌子，咁如果有网友呢有兴趣，到时可以嚟諗啦，咁睇下咩有咩优惠啦。咁点解会諗住做展览呢，应该放假咯，尤其我呢啲咁嘅人，一谂到圣诞啦，或者闲时星期六日啦，咁都特登走去搵两三日旅行短线嘅，但系嚟紧未来一年都可能唔得咯，因为咧做巴打台就12月1号正式同星期二得图分开噶啦，除咗呢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咧就联播，其他节目系咩噶啦，系全部分开噶啦。咁啊，讲一讲啦。巴打台咧，尝试咗两个几月嘅努力，揾咗好多人嚟客嚟录音客串去做，但系都冇办法成型。但系既然决定咗做，咁咧就喺星期二得到咧就调咗好多节目过嚟咧做联播形式，希望咧就赖到星期二得到有啲客啦，或者有啲听众啦，就跳过嚟巴打台度睇嘅 subscribe 嘅，但系咧做咗两个几月都唔成功。唔成功咁啊！阿 Tony 咧就同阿 Tony 初同我讲咗句说话，佢话咧喺市面未见过，即系香港未见过做二台系做得掂嘅，即系第二开放第二个台，未试过。咁我都明白，因为咧做政治议题咧比较容易比较难做得，比较易做得。做政治咧，因为每一日都有时事新闻做上嘅，你可以日日讲嘅。所以先有最新消息，不停咁讲都得。但係如果你唔係做呢个政治时事节目呢，咁你做其他节目呢就相对困难。除非你好有个人独特嘅经历，同埋你自己做嘅准备功夫好好啊，或者你是一个知名人士啊，表达能力好强嗰啲。如果咪都真係难嘅。譬如你今日有几十万秒、100万秒、200万秒，当然我哋冇啦。成个台加埋都冇。咁但係呢就係、是、你爆完一段片，下一段片仲有冇能力佢做得到呢，所以萧若元先生呢佢自豪在就係佢有一个平均数，有一个底数。佢个底数譬如最新消息，虽然而家冇做啦，佢最新消息基本嘅底数起码有3万至4万人睇一个节目。呢、这个基数。如果一个题目啱睇啲啱听啲，或者呢係比较时事嗰、那个嗰、那个话题性高嘅，咁就过10万、20万。咁呢啲就未必係佢全盘嘅客，但佢底数就真係有3-4万人嘅底数喺度。我哋当然冇。咁想做 就做啦。譬如好似有啲人都潑好多冷水啦，你又想翻大陸嗰樣嘢，我係想做多啲推廣啊。譬如近期做剪片啦，剪咗好多片啊，譬如將劉本偉嘅片啦剪出嚟啦，《強國生還者》啦，軍武氣言啦，我哋一路剪啊，咁我哋會開始做一啲網上嘅攻勢嘅。咁你話即係有啲人講啦，大匪你啲錢從何來啊？乜乜金主啊？其實唔係，冇。見一步行一步啦，因為咧本身個台咧嘅營運方式咧係鄧小平話頭，摸住石頭過河，做一步算一步。之前做嘅星期二得到，咁有一年係真係 high 咗嘅。咁但係近呢三個月收支平衡。收支平衡呢，就是因为有阿 Benson 嘅四小宝，同埋 JW 洗头水，同埋佢嘅精华素。因为呢，我哋相信呢有用嘅嘢就会有用。咁其实每一日呢都卖緊嘅。咁你话卖好多咩？其实又唔算一个小小嘅网台啦。但係因为嗰啲嘢有用，咁佢不停翻单。即係你食过又翻单，好似今日咁有个有个大佬啦，因为佢大我几年啦，又唔算老咁。佢走嚟买三支敏迪啊，三支干宝。跟住转头呢，就有个呢就嚟买一支精华，买两支精华素，一支洗头水。佢用咗有效，咁都系网友翻单嘅。咁上个即系食咗 OK 嘅。咁头先好似红哥咁啦，佢敏佢嗰啲叫白色啦。咁头先就走嚟六一节健康解码拍档啦，因为佢本身就口齿伶俐啲啦，即系唔似我哋啲夹口夹舌啊，讲来讲去唔知讲乜，有啲人成日话粗口难舌，咁而家其实都冇噶啦。因为我人好奇怪嘅，可讲可唔讲，有阵时想表达一啲嘢咪讲咯。如果正正常常倾偈嘅，你上嚟都听唔到我讲粗口嘅，有女士在场。咁呢就食咗白食，咁呢就好似另外阿四同佢本身有白食嘅，咁佢呢就照咗紫外光灯，咁佢答应我哋呢就每一个月呢就返照，即係返医院照，睇下个进度去到边度，咁呢佢就俾心机食，咁就嚟嗰份化验报告出啦，咁你睇下敏迪做成点啦。咁因为咁样呢，做呢一啲咁健康食品呢，就勉强叫做星期二得到呢係收支平衡嘅，所以亦都永久不用付费。星期二得到这个频是不会收钱。我哋有心做，譬如好似有啲人对强国生还者觉得佢无聊，但我都系话啦，强国生还者佢哋做嘅只不过话三个对中国有认识嘅香港人，佢哋做一啲节目系希望咧用一个比较嬉笑怒骂嘅态度讲中港关系同埋中国嘅嘢，或者有时会牵涉足球啦，因为佢哋三个真系定时定候都踢波嘅，任何环境都踢，有阵时踢到翻大陆啊，去东莞啊，去韶关啊，都去踢，最近去清远添，咁咧就组队啦，佢哋自己本身有队足球队啦，咁有阵时可能会同呢、这个香港女子足球队踢都唔出奇。咁佢哋呢就用嬉笑怒骂嘅角度啦，咁星期二得到都讲过啦，比较偏锋一啲。所谓偏锋呢，就係睇嘅角度呢比较刁转一啲，咁尤其有 Tony Choi 啦。咁有好多人话，哎呀大匪你唔够班啊，你做呢啲节目。咁我话係，因为呢头先所讲嘅做呢个时事节目、政论节目係相对容易嘅。呢个係表面啫。表面是，实际不是，因为每日都有新话题你要讲，达千百样的话题你都有。咁但是Tony Wong 喺度啦，其实 Tony Wong 喺出面食完嘢嘅啫。佢就咩话题都有，但是你一定要好留心时事，同埋有一个独特分析先至能够做得到嘅。咁但系暂时咧，我做唔到。之前曾经有一段做到。好啲，因为嗰阵时咧就每一日睇三份报纸啊，上网啊，因为想做得好啲啦。咁但系咧自己嘅本业啦，泥头车啦，即系地盘嘢啦，系忙啊，忙。 咁亦都曾經有啲人都講咧，過去我都解釋過就係、地盤咧有五個月啊，係直頭係有歷史以來未試過咁死靜嘅，因為咧就係政府嘅堆填區$27一噸，加到$71噸，土木工程處，咁咧就一車嘢咧，淨係倒呢個堆填費，俾政府要$1,000+一車，因為16噸標準。好多地盤唔到最後尾唔開，亦都想辦法咧，唔想俾呢個錢，因為一個正常普通嘅地盤咧，係要俾，淨係俾呢個堆填費，可能要俾$10,000+，有啲再多啲可以俾$3,000-4,000+，咁呢個一個負擔嚟嘅。咁你亦都可以問下點解香港嘅樓宇咁貴，仲越來越貴，唔止人工，其實政府都造成咗嘅。因为政府做一条数好简单啫，你堆填到啲泥啊石啊落去，你倒咗落去啦，佢又收咗你$1,000+一车，嗰啲泥又过嚟填咗个海，咁就做咗啲地，系咪做咗地啊？跟住佢就买咗啲地，跟住我嚟起屋，咁呢度收你钱，好未算。如果你倒入去嗰啲系靓啲嘅泥，佢全起佢，咁如果有人要。佢就賣翻出去，譬如好似石頭啦，譬如開山有啲叫原石啊，原石嘅意思就係由山上高嘅石，山嘅石頭。咁佢揸住山嘅石頭咧，倒咗入去咧，佢就有部夾石機，將佢夾細咗，就我嚟賣翻出去。因為鋪路啦，有陣時地盤需要啦，啊石料啦，咁啊仲有咧就而家譬如好似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填啦。咁啊！啲泥從何來？點樣做到個島出嚟咧？就喺堆填區啦。你倒低之後咧，跟住佢揾內運車，即係唔出啦。就喺堆填區裏面內運，你筆咗啲泥上去，然後佢咧就附近有個起咗個碼頭，就倒落只等船度。有啲咧就賣翻大陸，係賣；有啲咧就直頭亦都係賣，賣翻去好多地方，譬如好似迪士尼啦，出面啦，鹦鹉啦，要填海啦，咁佢哋填，其实主要虽然都系用大陆买海沙上嚟填，但系咧泥都系主要嘅，尤其石添。咁啊呢盘系稳赚不赔嘅生意，因为点解咧？佢土木工程署即系政府部门咧就会判咗俾啲承判商做嘅，譬如好似中国建筑啊。盡我啊！咁你判咗俾佢做之後，跟住佢哋又再判俾下一邊，下一邊再判下一邊，到我哋幫手已經係第六七浸啦。所以咧，泥頭姐而家又進入大時代啦，因為咧拉布拉唔過，卒之咧近期啊，暑假前、暑假後咧，好多撥款通過咗基建嘅，而家咧就。又开始无日无之，晚晚开嘢，星期日要开工。十月份这个中秋重阳，所有星期日未计开嘢，我公司都要开工。咁可能能力问题啦，我都话啦，其实可能系问上个礼拜做过一集《大飞看天下》唔得闲。咁但系孭咗落嚟，咁多人。摆咗好多心血落去呢个台度，即系星期二得到，咁我希望做得更加好啦。咁香港有好多人，你叫佢上嚟讲或者做，咁佢哋未必一定系啱台咯，因为咧要啱一个台格好难嘅。我哋呢啲始终细台啦吓，咁啊通常嚟讲几十万秒一个月啦，咁好多人都未必OK 嘅，咁唯有就。多谢许留山啦，阿Tony Choi啦，咁佢哋就用汪向編輯部，佢哋嗰几个嘅节目主持人帮我做啦。开头可能沙石多啲啦，但越做越好啦。尤其呢个 Raymond Wong 啦，因为我集集都听噶，开头我听唔落去，开头做嘅时候我真系唔听啊。哇，啲杂音多到唔知讲乜，话又搭声又人声，一阵间又雀仔声，一阵间又马声。即系你听唔到佢讲乜啦，但系嗰阵时嘅收视高啊，因为新鲜啊。咁但系有啲人话：，你哋唔出样嗰样嘢，喂，咁佢哋喺网上做节目，全部用网上做，视像都做唔到啦，几个国家系咪啊？所以唔好要求咁高啦。 无常嘅。有啲人话：哎呀，佢哋有目的嘅，乜乜乜乜乜，个个都学有专精啦，唔好似我呢啲咁啦。咁我真系我真系听嘅。咁如果你话讲个分析形势啊，或者香港或者外国啲事物咧，虽然家灿生做节目比较少嘅，但我其实好中意听即系之前我做过一个历史节目咧，好中意听家灿生，因为佢讲嘢把声比较沉啲，唔够响啊。咁咧听来好似好比较沉闷一啲，但系咧佢借古奉今，佢个比喻啊，各样嘢做得比较好啊。咁啊 ，Raymond Wong 就系铺排系 OK 嘅，主导一个节目 OK。咁啊，真 BC 好似我哋咁啦，真性情一啲，但系真 BC 当然唔系我哋呢种啦，起码话晒都博士，我哋呢啲就大学毕业啦，不过社会大学毕业啦，即系完全唔同咯。许留山都唔一样。许留山是做制作啊，做一啲佢哋睇嘅嘢啊，諗嘅嘢同我哋嘅方向唔一样。咁我只可以话喺星期二得道里面呢，我扮演一个地盤佬啦，即係普通人啦，即係其实我真係普通人去做啦。咁有啲人话喂大肥，你而家多咗人听你咪其实好少人㗎啫，我哋好少众。係想做一啲事试下得唔得。而唔係话想喺个网络度揾到乜嘢。但喺呢段时间都识到好多朋友㗎。可以出面啦，我哋制衣五指啦。咁我哋星期六就去三正半啦，卒之成行啦。就唔係我唔成团。啊，因为我亦都唔赚钱，我係叫啲网友自己真係报名。但係点知报名呢，大行唔成团。咁卒之呢就等到想去游水嘅游唔到啦。反而听星期六今个礼拜18、19号就成团啦。咁头先食得好高兴呢，咁有啲人就讲开之前我做节目啦，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啦，咁就讲开西江大学，咁呢就啲网友好有兴趣，咁我话不如咁啦，12月31号或者1月1号我哋搞个团，咁我哋只不过话包个团去肇庆食鲫鱼粥，食麦溪里啦，麦文里啦，咁上面食自助餐，就住一间七星级嘅酒店，奥威斯啦，咪奥斯丁啦，咁咧就咁而家咧就睇表面咧就十零人啦，咁如果再多几个咁啊行啦，就开团啦，咁都系啦，多数都系揾翻美食之旅啊，或者揾大行啦去啦，咁啊，但如果有啲男嘅啊，想了解西江大学系点样嘅咧？咁咧，300蚊啊，去嗰度咧，探访朋友嗰位网友都会去嘅。咁你哋可以即场问下佢咩环境啦，睇下，去睇下了解下啫，系嘛？咁沿途我加下口啦，四会大沙嘅风光啦，四会大沙嘅风光。啲越南工人喺边度开工啦，咁可以或者沿途可以有时间落去摘士多啤梨啦，开心嘅，因为都一年我都翻去一两次嘅，当放假啦，因为肇庆系一个我曾经讲过话，如果我退休，我希望喺肇庆退休嘅。有啲人话我蓝丝又好，有啲人话黄丝，其实我冇分啊，随心啦，做嘢随心啦。所以会分台，咁Johnny Fox 就会录返嗰个法律咩啦，咁我都希望法律知识嘅环节喺星期二得到啦，咁大 N 呢就应承咗我嘅，咁而法温呢咁又应承咗我，咁但係呢成日话好忙好忙，咁唯有自己努力啲啦，咁我自己本身都搵緊啲做政论时事啊，或者做经济嘅人嘅，咁之前呢就经过有个朋友啦，就联络咗阿文昌啦。咁文昌话可以俾啲声音专栏我嘅，不过谂下如果系咁样咧，就唔好啦。咁啊，不如索性咧就睇下有冇啲可以讲到噶啦，即系讲到噶啦，唔好啊，咁啊唔好咁大路嘅讲到啦。咁 尝试重新组合啦，12月份星期一到，咁我希望呢变成一个时事台呢会做得好啲啦。咁我呢会慢慢放低我而家手头上呢部 iPad 㗎啦，因为呢我好鍾意喺 iPad 度睇电视剧啊电影啊，好多嘅收费嘅网上嘅频道我都有交月费。交月费睇好多嘢嘅。咁呢但係呢越来越唔得闲。第二就係、是想睇返书睇返电影充实啲自己啦。因为呢我自己都讲过睇得太多网上嘅嘢呢会偏听。有啲嘢呢接收单方面其实我已经是接收得多方面㗎啦。即係好多啲譬如建制派嗰啲嘅网页啊 ,Facebook 啊各样嘢我都有睇啊，或者外国好多啲城啊我都睇。咁但係呢个虚耗咗好多时间。即係将自己仅余剩低嘅时间都冇啊。咁我唯有就係不如放弃。做返一个随心啲嘅人啦，我好耐冇放假啦。基本上礼拜六礼拜日啦，每一日呢都喺一系就喺出面啊有啲嘢搞啊，一系就喺网台度呢，好似今晚录完音十点，今日四同过嚟，咁搞埋可能都返多几一点啦，咁听日再继续。咁希望听晚呢我就可以留喺网台呢见到荣少啦。咁推广少少啦，因为多咗三个新节四个新节目啦，连埋我就五个。咁呢就会真係正式分台㗎啦，因为呢五个除咗我之外呢其他嗰四个都有啲份量啦。譬如先人呢就正式开播咗啦，佢嗰个先人艺术係开播咗㗎啦。咁第一集就 Albert 做嘉宾啦，收视都过得去嘅。慢慢上啦。第二嗰个呢就係、是、无所不谈。咁啊尋日做咗㗎啦。咁啊今日到我直播啦。咁佢哋要求比我高嘅。我希望喺佢哋身上呢学到咗一个比较精细啲嘅网台係点样做。因为我哋比较粗枝大叶。直到阿何永加入我哋先至有足球频道係现场听电话嘅。咁开头都做得好差，咁开始解决咗，咁变咗先人过嚟，佢又带到啲我哋嘅新想法啦，对佢哋係觉得恒常咁做嘅，以前即係喺隔离台啦或者有台啦咩都好啦，咁呢佢哋呢就恒常咁做，但对于我哋嚟讲呢就要重新去学习。咁先人啲节目都系啊，讲啲灵异事嘅都有啲麻麻地，因为我都系喺倾谈之中咧，第一次认识阿卡文姐嘅啫。咁阿卡文姐咧就第一次录节目，咁咧就起格，勉强播得到，即系嗰个片头啦。而家有5000 view 咯。咁啊，跟住即系嗰个节目啊。录完之后呢其他后面嗰啲好似荣少啊同埋无所不谈呢系跳来跳去啊，终于冇播到。咁但係有啲网友好有心啦，就 cap 咗其中一段啦，佢哋自己嗰个频道度播啦，有两个。咁呢嗰两个呢都犀利嘅，一个过咗1万，应该有1万啦，而家讲緊就有1万啦，另外一个都有6000-7000。咁荣少嘅吸引力啦呢个。咁反而喺我哋自己度左諗右諗都冇。咁唯有再努力啲啦。咁荣少呢就听晚开始做。就係、是、呢个历史启示录。咁我一个好鍾意历史嘅人嘅。我好鍾意睇历史书。我啱啱先至买咗啲伊斯兰嘅历史书返嚟。咁今年买书唔係漫画，淨係买行书展啊，去成品啊，去大众啊，喺台湾返嚟，台湾买咗套山海经啊。今年买书可能买咗成20000蚊。但係除咗一本讲宋朝嘅历史之外呢，係睇咗之后呢基本上呢都冇睇过。咁 希望多咗阿仙人去帮手啦，咁俾我有返啲空闲时间做返啲我平常会做啦。有啲人呢譬如听我做节目讲话似是而非，有似识有似唔识，咁可能真係嘅，因为我觉得我识但原来唔识。咁希望再进修下啦，五十几岁人。咁曾经话想学英文，咁未来要真係投入返自己呢啲㗎啦，因为想办法揾多啲人啦。咁有啲人话你招兵买马，咁唔系嘅，系想将一啲人呢聚埋一齐做更加多嘅嘢啫。因为呢我觉得做呢个健康食品敏迪啊，咁老健都今个月未出啦。啊，对于老人痴呆啊或者记忆呢类型嘅健康食品啊，即系植物提取物呢，经过呢三个几月呢我哋卖啊，即系自己做。以前呢就帮另外一位博士啦做买咁嚟食，咁就觉得有效果，跟住自己做啦。咁阿 Benson 就投放咗好多资源好多钱出嚟啦。咁呢佢就真係会不停咁喺度做呢类型嘅嘢，咁啦就相当有效。咁自己睇到效果，点解有啲病从来都医唔到嘅，好似白石啦，红斑狼疮啦，咁末期肝癌第三期啦，冇末期啦，肝癌食咗都有即係好大嘅改变，有啲就好咗，哮喘啊敏感呢啲。咁而家不如做肝补咁开始翻单啦，因为有啲人买咗食完之后翻单，即係呢好明显见到自己食咗个零两个礼拜，嗰个身体状况有改变，改变咗，所以今日就都买咗好多。咁啊，所谓多都系其实个量好少啫。咁我点解会做展览呢？第一，嚟紧都好难有假放。咁啊，所有嘅大事大庆咁都会出晒去嘅。咁由呢两个开始啦。咁啊，陆续啊，可能会去新加坡啦，因为会参加贸发局一啲展览啦，去昆明啦，去呢个澳门啦。咁咧，而家一路 book 紧场。咁我咧就因为要做展览，我就加入咗呢个香港品牌协会。咁咧，因为佢哋承包好多嘅展览嘅摊档，会平啲嘅。咁我咧就加入咗，咁以后呢所有佢哋呢有份，包括上水啊柴湾嗰啲小型啲嗰啲呢，我都会去搞㗎。咁呢就我嚟做推广啦，赚唔赚钱唔知呀，咁我嚟推广啲健康食品啊，洗头水啊，同埋呢剛才我所讲啦，即係剛才我试食嗰啲，其实我係想做啊。咁做咗大肥商天同埋大肥安天下咧，有几样嘢我系想做，但系冇能力做得到嘅。暂时第一个就是 Tony Choi 想讲话派饭，咁其实我度掂咗，因为唔多钱啊，系做得到嘅，我自己做得到啦，慢慢派几多啫，系嘛？啊，譬如买饭券，但如果你俾饭券人，咁如果有啲用心不良嘅派饭券，咁人哋攞咗个饭券我嚟卖啊！有多人，譬如好似有啲吸毒噶，或者流浪嘅，咁佢会攞咗个饭券，然后佢就我嚟卖俾人。第二，派饭唔系我心目中最想做嘅，我想系真真正正咧有盒热饭，有个籍口去送上俾一啲老人家或者有啲独居嘅人啊。咁呢就攞上去俾佢呢，就可以每一个义工又好，或者员工都好啦，到时睇个形式点啦，可以真真正正呢去探访佢哋，同佢哋倾一阵间偈。我做节目都好啦，我都讲句说话嘅。见面就三分情，呢个中国人日闹你夜闹你，到最后尾只要见到面望到打个招呼，都难唔出呢个见面三分情。我系咁样嘅，但系有台啦 ，Belly 妈啦，啊，佢自己喺节目上都系咁讲。咁其实我就冇听过 Belly 漫步， 可能佢都冇听过大飞看天下。只不过点解你知道呢，因为又系嗰两个好有心嘅网友啦 ,cap 咗好多呢啲，咁只要我揿入去我啲节目嘅前睇到佢哋，咁佢哋呢就将呢、这个啤梨漫步好多节录呢剪咗出嚟，咁入去睇下啦，睇下啦，咁咁就知道啦，知道咗喔、哦、大家有啲睇法都相似嘅。咁喺呢度呢就同阿仙人讲声对唔住啦，因为呢佢嚟到呢其实呢星期二得到归星期二得到啦，巴打台归巴打台，因为巴打台点解唔拨入星期二得到呢，就係、是、我想做一啲冇一啲纷争冇是非，同埋呢就係、是、有班人真係想做一啲有制作同埋呢就有准备嘅节目。星期二得到咗一个时事频道，唔系话佢冇制作，将来会投入更加多，而系每一个人做嘢嘅处事方法唔同，同埋咧一讲政治就偏向就一定固执噶啦，一定系觉得自己啱。如果唔系咧，你就冇个人风格。个人风格咧就系你睇好多事物，如果呢样又啱，嗰样啱又啱咧，左右逢源咧，你系做唔到嘅。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会有个政治立场，你唔同意佢都咧，其实就佢个政治同埋个时事取态嘅立场。所以咧，有阵时好多嘢我自己唔同意其他嘅节目主持啦，咁我自己咪喺自己大飞看天下度讲咯。咁啊，唔好意思，即系带咗麻烦俾阿仙人，因为仙人过嚟咧，佢谂住咧系正正式式咧用心做一个节目嘅，咁我都睇到，咁喺佢身上学紧嘢啦咁。咁啊，顺带一提啦，24号咧就仙人咧就有个网聚嘅。如果咧你哋咧想参加咧，你哋可以Facebook 揾佢啦，或者巴打台留言啦，或者佢节目下底 YouTube 嗰度留言啦，咁联络佢啦。咁喺我哋个网台附近有间星级厨房，嗰间星级厨房咧就我推介过噶啦，就是、一个咧成日上都市闲情啊，同埋饮食节目嘅肥仔佢开嘅，咁啲菜式相当精彩，咁咧就听阿仙人讲会包场啦。其实我都想搞，不过咧你知啦，我哋吸引力唔够，即係吸引力唔够啊，想话哎呀包个场做啦，咁可能都唔够人啊。咁但係仙人嘅号召同我唔同啦，咁佢当然会大好多啦。咁我哋呢就会喺嗰日呢，咁我就同阿仙人讲，佢话呢如果你搞呢啲嘅网聚呢，各个月佢都搞嘅。咁如果是有不同人啊，各样嘢呢，咁可能我送一啲我哋嘅自己做嘅产品啦，譬如好似健康食品啦，到时可能我话俾钱出席啦，因为都好啦，你又唔好请我，我唔好请你。咁俾返自己嗰份，咁呢就攞出席啦，咁可能送啲健康食品啊，洗头水啊咁出去。咁亦都有啲睇下有冇啲网友想攞啦，咁或者又想买啦，咁试下好唔好啦，咁咁当赞咗啦，咁仙人话系咪噶，我系啊，咁睇下佢点啦，因为佢做法事嘅，咁我希望都做得多啲啦，因为咧而家做生意好难啊。前晚我自己本身有几张合同倾，咁咧就有个韩国嘅代理就过嚟香港，咁咪揾我，咁咧我见到佢已经夜晚十点几啦。本身咧，因为佢话佢落飞机揾我嘅，点知落飞机咧，佢冇讲几多点啊。到佢啊落咗飞机揾我嘅时候咧，咁我另外咧合我中心咧，因为咧我有几支政府嘅标要落，咁啊约咗啲工程师啊喺合我中心食饭，食完饭之后咧就赶过去SOGO。即系崇光啦，咁咧就接我太太，因为我太太话周年庆，佢睇下有冇嘢卖，咁我唔得人陪佢，咁啊接咗佢之后咧，十点钟接咗佢之后咧，跟住一下咧就踩去熊猫酒店，咁咧我老婆咧就看车，佢系十点九，咁咧就汇合咗个朋友，咁啊再见到个韩国人啦，咁佢普通话相当流利嘅，咁我都喺大陆生活咗一段时间，咁勉强倾得到啦，咁咧就倾到好夜啊，咁 电话老婆响两次啦，咁咁而嗰个韩国朋友都为咗等我咧，竟然未 check in 啊，咁啊变咗佢仲揸住个行李箧，非常唔好意思。咁点解会等咧？其实都关未来嘅美食节，同埋关啲希望关网友事啦。因为咧佢有一只新嘅，即系咧香港冇代理，大陆都冇卖过嘅，系佢哋做嘅洗头水。呢一支比我哋而家卖紧嘅 JW 大支啲嘅，咁咧佢咧就有啲旅行套装，相对平嘅，咁咧或者送礼装啦，咁啊金装送礼啦，咁就系我而家呢度见到一 set 嘅，咁你哋可以睇下嘅，啊一支好大支嘅洗头水，洗头水呢支，咁呢支细啲咧，嗱可以睇下啦，系做埋啊广告杂志啦。啊！呢支就系精华素嚟嘅，即系生头发，都系生头发，但系佢呢一种咧就同呢嗰啲，哎呀，同嗰啲唔同啊！即系同我哋而家做紧嗰啲即系 JW 唔同啊 ！JW 咧，如果你咧用咧啲头发咧立啲咧用会好啲嘅，咁但系呢一只咧就系、比较中性一啲，同埋就。这个女人都啱用嘅，啱用多啲嘅。咁咧就另外额外送多两支呢啲嘅洗头水，系旅行装。咁咧就一 set 系一个礼盒装嚟嘅。咁咧就好多认证啊！呢一度个盒边就系全世界嘅认证，包括中国嘅标准，系符合晒韩国啊、美国啊。所有的标准全世界的标准都攞晒。咁呢我哋呢就同佢傾咗，咁我试做一批，咁呢就会喺会展嗰日呢冬季美食节卖嘅。咁呢就优惠啦，因为呢一支一个套装呢，如果连埋精华素有精华素呢，基本上都过千蚊㗎啦。咁我哋而家呢就定咗个价。咁如果有啲网友有兴趣上嚟睇下嘅，咁可以上网台嘅，因为我咧就订咗48 pack，咁另外再同佢订，咁呢几日落埋订咧，咁佢就会送一大批嚟啦，咁希望做一啲嘢啦，咁我哋又唔系话要做好大，但系想做，因为做呢啲咁嘅所谓嘅展览推广系我。以前摆个年宵，但系未试过。咁啊，多谢阿少少啦，少少同我统筹好多嘢啦，譬如攞食物牌啊，边啲做得，边啲唔做得啊 ，banner 点啊。因为我想喺巴打台同埋星期二得到咧，就喺所有嘅展览嗰度咧，包括大陆，我都会做推广嘅。因为昆明有一个咧，我落实咗噶啦。咁如果但系咧就唔知道啊，有几多讲广东话嘅朋友会喺昆明嗰边啦咁。咁澳门就啱啱过去咗啦，一年两次啦，咁出年就嗰次，另外嗰次啦。我哋一路向健康产品做，咁而嗰个韩国人呢就係做一啲好多光竹梅嘅嘢㗎，譬如光竹梅负离子机摆喺啲小朋友啲婴儿车嗰度嘅，咁呢就可以呢就将所有嘅细菌杀咗。咁另外呢有啲叫做光竹梅嘅韩国嘅清新机，咁咧就插住电咧，咁咧就可以发挥到作用。咁咧就成间屋咧可以咧就挥发到呢个光竹梅咧间屋度。咁譬如屋企有病人啊、甲醛西里啊，除咗涂层即系喷之外咧，仲可以用清新机将嗰种雾化打出嚟。你唔觉得有，但系你净系换个心嘅啫，嗰件嘢永久保用。咁咧佢呢次嚟咧带咗啲产品俾我，因为咧佢话哎呀你都有心做光竹梅，我话系，我系想咗啲健康嘅嘢，有用嘅嘢，唔系你买咗翻嚟唔会用，系有用嘅嘢。我哋朝呢个方向啦，即系好似啱啱好又揾咗呢啲咁嘅跑步表啦，即系你计到你嘅步速几多步啦，量心跳啦，血压高啦，最主要呢几样啦，咁你戴咗个手度，咁唔好除出嚟，咁好平啫，299蚊我哋卖紧，网上卖。咁你如果你话喺巴打台嗰度咧，购物车买到，我哋寄俾你啦。咁啊。 一路做啦，咁另外呢就订咗啲韩国蟹膏啦，其实网上好热卖㗎啦。咁我最主要係做美食节嘅，咁但係呢下个礼拜到货，咁我就唔想话一日而家吹咗，因为有时讲咗之后呢出咗问题就唔好。咁我订得好少啫，我就先嚟100盒，咁就卖$38。因为呢就个香港有代理嘅，同佢订咗都好啦，佢几贵嚟呢就都系卖$38公价啦，即系唔好斗价，斗价大家都冇得做。咁既然卖$38，但我哋呢就做緊一隻日本蟹膏，连续四年喺日本系攞奖嘅，攞金奖嘅蟹膏。佢嘅份量呢玻璃樽就比韩国蟹膏呢就多一倍，价钱都贵一倍。咁而家呢就睇緊 book 緊飛機嚟，咁呢就金香啲嘅，咁呢就市面上香港应该未有啦，咁两样夹住做啦，咁亦都喺会展嗰度试下啦，咁到时可能有啲优惠俾大家啦，咁再加上呢就有啲泰国食品啦，市面上应该都未见过嘅。蝦头係炸蝦头，全部真係新，即係蝦头唔係新鲜呀，即係蝦头炸咗好脆，空口食，送啤酒一流嘅。咁呢就订咗，咁有大包装细包装，咁呢香港係冇嘅，冇。咁我哋而家呢就订咗好多喺呢度$25一包网台卖。咁呢到时可能呢就喺会展会平啲。咁呢我哋嗰陣时呢就好多主持呢试食过，即係试食过好唔好食先。自己有冇得做。咁其实呢就好多嚟网友呢逢星期四我哋做大飞直播呢，好多网友会走上嚟㗎，咁我哋开啲试食会㗎。咁呢啲就当然免费啦，咁就俾大家试食㗎，睇下好唔好食，决定做唔做。即係个反应点好唔好味呢，咁。譬如呢啲市面上你哋见唔到嘅，泰国嚟嘅，係清迈清莱嚟嘅，係啲金嘅，係橙干。橙嘅干。纯天然嘅，咁呢隻就係木瓜干，咁我哋其他嗰啲我哋唔做啦，即係芒果干太多啦，唔好做。呢两隻係比较特色啲嘅，咁我哋都会做，而家网台有得卖嘅，咁价钱喺网页睇啦，或者有时上开嚟啦，咁可以试下。咁我哋做啲健康啲嘅嘢啦，係咪，即係好似最新做干补啦，哇，喺广告杂志啊，咁对肝，尤其对肝硬化肝炎呢特别有用嘅。咁你哋可以过嚟睇一睇。而逢系上嚟买嘢嘅话呢，我哋呢就会送一张冬季美食节嘅入场券。咁 你哋可以揸住张入场券呢，咁嚟攞啦。咁仲有呢，就因为呢就啱啱有本，我哋之前呢就做四小煲嘅时候呢，就做出杂志呢，就出咗本杂志仔71同埋 OK 卖嘅。咁呢就啱啱好呢就回书啦，因为买咗一段时间回书，因为新书上架啦，係除化谱嘅。但係有个问题出现咗，就是因为呢个上架费呢係我哋自己俾嘅。係我哋自己俾嘅。唔係话就而家呢就同緊 OK 同埋71呢发行嗰边傾緊。印就印好咗啦，咁会随书附送肝宝嘅。咁呢度呢本健康解码係讲关于四小宝同埋所有关于呢、這个我哋做嘅植物提取物嘅原理啊，医学报告啊，点样讲啊，水银啊，各样嘢癌症究竟系咩回事嘅呢。咁我哋而家呢逢系记得上嚟网台买嘢，或者你订嘢喺巴打台嗰度订嘢，订呢个健康食品啊，洗头水乜都好啦。只要你系订，你讲明系要送一本书翻嚟你睇，咁我会连埋呢本书送俾你嘅。呢本书喺呢个杂志即系唔送嘢嘅话咧，佢里边咧就在七十一卖$28嘅，咁而里面呢有六张 coupon 嘅 ，coupon 咧就系$50，就系凡买四小宝大装嘅，你揸一张就扣翻$50买一支，所以呢本嘢咧系超过佢呢本书嘅价值嘅，咁如果你哋有需要嘅话上开嚟买，咁啊即场 买嘢即场送，攞本呢本嘢就剪咗佢就可以啦。啊，比较简单啲。咁我哋喺度做啦，做呢啲。但紫梅真系没落嘅，话讲咗咁多，讲咗成个钟啦。紫梅真系没落嘅，因为以前唔识啊，识咗阿 Benson 之后咧，佢哋做紫梅嘅咧，做杂志咧，原来好困难。要做一啲嘢咧，譬如好似佢做杂志咧，呢咁嘅杂志咧，要一万本起，一万本起，健康解码，未计回书，好多杂志俾唔起钱，因为而家报纸档冇，报纸档冇，咁佢哋少咗渠道卖，就只可以喺 OK 同埋七十一，但系 OK 七十一就等于呢个万宁乜神市，即系好似我哋四小宝想上架，要俾上架费，一本书系要俾十几万嘅上架费。试问而家以前咧，譬如嗰个龙虎门啊、港漫咧，点解会越卖越缩咧？系报纸当冇，你唯有就做七十一同 O K。咁如果你要收你十万蚊嘅上架费，你点做啊？你要卖几多书先至可以赚到呢十万蚊？系咪啊？所以系好困难啊，好困难。咁我咁讲啦，做到好似点解而家新一期嘅？嘅健康解码咧拖咗成个月咧，其实拖咗好耐噶啦，做好晒，但系因为咧阿 Ben 少用紧嗰间嘅发行商咧执笠，冇得做啦，姊妹。咁佢争佢即系预先俾咗嗰个批发嗰个数嗰条数咧十几万咧，到而家都唔知几时先收得翻。咁而家咧再重新转咗青阳啊，好似系。嘅新嘅批发商，咁啊代理商，咁啊出书出得到，因为之前上架嘅代理帮佢哋上架嗰间公司，因为执笠唔做杂志啦，咁你换咗杂志，即系从头又要再俾个钱，再俾个七十一毫 O K， 本身十五号出嘅话咧，而家又要延迟。咁唯有就如果有啲人咧经开网台啦，或者你可以网上同我预订啦，咁我都摆翻上网嘅，咁你哋可以喺网上买啦，咁我都会，咁而买嗰本杂志咧，我哋会有啲干宝咧，三十粒装咧送出去，咁啊等大家可以好做啲啦。而家香港地做生意。做网上最紧要人哋知道你，咁啊近期做一单生意，搞到焦头烂额，仲系我哋唔啱，我唔啱，我比较容忍，即系容忍一啲嘅做嘢，我大声啫，但系咧我唔中意咧，唔中意即系肯让一啲，肯让一啲，但系当你越让一件事，人哋越踩越埋。咁但係呢个人呢，即係呢个做生意上嘅拍档呢，佢曾经帮过我。咁我觉得你帮我欠你人情。咁啊应该我让你多啲嘅。但係呢你越踩越埋，越踩越埋。只不过是十万八万嘅事。如果输唔起唔好做。如果真係输嘅我都话我包尾。如果真係你驚嘅唔紧要，我包底。啊，想办法。将呢单嘢全部归晒我谂，但系佢喺呢样嘢里面，佢惊输，佢唔听你讲，佢自己有佢板斧，卒之咧就令到呢单嘢咧镬晒之后咧，跟住咧就想办法将佢孭咗个镬，同埋个损失，而我都损失。但是他想将他的损失比晒落我度。争拗起上来仲是他啱。咁我嗰日早几日我都跟他讲，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讲你唔服，你又觉得你啱。咁我觉得做生意好简单啦。唔好讲烂唔烂，边个欠边个，打官司。所以呢我呢几日同律师倾紧啊，因为我决心打，从法律途径啊，香港仅有嘅仲好似表面上仲有法治嘅情况底下，就打官司。 咁今日我都諮詢咗阿 Ben 少嘅主意嘅，因為 Ben 神有份嘅單嘢。咁咧就我加佢啦，兩個啦嚇。咁啊，好耐冇打官司啦，咁啊就打官司啦嚇、啊。由官決定啱定錯，唔好你有你講，我有我講，揾朋友做中間人都冇用。等个官判，大家揸住手头上所有嘅嘢摆上去，系嘛？其实咧，我好简单嘅啫，全部啲责任，所有嘅数，乜嘢你归晒我，我都冇问题嘅。阿 Ben 少都系咁谂，但系起码你都要讲声唔好意思。哎呀，我哋做啲嘢令到你哋咁烦恼，带咗俾好多好多嘅麻烦。啊！而家可唔可以大家帮下手解决件事？其实你讲呢句说话，呢件事就唔会打官司噶啦。呢件事我就孭咗上身，因为我做嘢我中意咧，即系有啲议员听我做节目都好啦，佢都知道嘅。我做嘢系谂住做，我就咩都唔理，暂时唔理，负担得嚟。自己输得起我就行噶啦，我从来唔会谂喂会有几多回报嘅，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做咗你先知嘅，唔做唔知，所以先至有巴打台，巴打台同星期二得到，星期二得到点解会嚟嘅咧？系主要有一个关键人物嘅，就系通啲菜，叫即系想做星期二得到揾我做。做主持咁，今日大家一齐哇哇啦，做老友一齐做啦。跟住咧就觉得个节目寡得滞，就做多个节目。咁我自己做就变咗星期二得到第四节，咁收视都过得去。跟住咧就我揾咗强国生还者嗰三个帮手，咁啊一个礼拜做三个节目。上年十二月帮我哋做推咪嘅 Alex， 佢咧就做份工唔开心。佢喺度做兼职嘅，喺我哋公司即系走嚟帮手做兼职做录音。咁佢有一日话我辞咗工冇嘢做，大肥，不如我做全职好唔好啊？咁我话既然你辞咗工，喂大家拍档拍得到，你系辞咗工咯，大家过嚟啦。咁啊，将星期二得到发大嚟搞，等暂时都好啦，试下做啦，系咁样做起嘅，唔见咗好多。冇问题，好多网友走嚟揾我饮茶食饭，有阵时招呼唔周到，咁佢哋有啲埋怨，我都理解嘅。但系朋友相交啫，唔中意咪少讲句咯，中意咪讲多句咯，系咪？阿妈出边咁啊，的哥又倦勤啦，因为转咗工啊，近期好少见到佢啦。咁都有班网友。不停嚟啦，交朋友冇高低噶嘛。咁但系咧，有啲嘢你哋问我，我答唔到，或者有阵时我嘅能力不及，或者我唔想买呢个人情，因为有啲人情唔卖得，卖咗之后跟住可能我都会有啲麻烦嘅话，咁我只能够推你啦。咁如果我推你，你觉得我唔啱，咁我冇办法。有三样嘢，第一。我冇话我从中赚咗份，我系帮你嘅啫，但系帮唔到，我都冇计。其实呢年纪里面咧，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都联络过我，问我好多问题，有啲夹，有啲解决到，有啲解决唔到，有啲直系俾个意见啦咁。咁但系网上啦，好多人怪啦，咁都系嘅。我上集做嘅节目讲得啱。我太太成日都讲，大肥你边个啊？咩都关你事，陪下我啦咁，都啱嘅。不过只不过有啲嘢咧，自己觉得唔啱，嗰条路唔系咁样，或者有啲嘢唔啱嘅，咁我会讲。便宜我从不占人，但系经过咧。呢年纪识咗好多网友，见过啦，唔好话识啦，唔敢讲啦。 吓，咪俾人笑，识咗好多网友，见过好多网友啦，有球友冇球友啦，即系好似有个留言嘅，我话多谢芒向编辑部，有个人有个主持带咗啲英国红茶上嚟，咁咧就一公斤，咁我饮到今时今日都仲饮紧，好饮好味。咁我希望咧嚟紧出年嘅三月星期二得到两周年网聚咧，我希望佢哋翻嚟，咁我请佢食餐饭，多谢佢哋啦。咁亦都希望佢顺带带啲红茶俾我。咁我做节目系咁讲，跟住喺 YouTube 有个网友留言啦，小强子啊，系个子字啦，咁佢话送啲俾我得唔得啊？咁我答佢得。跟住佢再留言俾我，咁但我未得人睇，未得人睇啊！因为我都有正职噶嘛，我唔系成日喺个电脑度啊。我啲人咧识，即系有啲网友咧，落嚟揾我，佢都知道。我成日都系揸住个诺基亚电话噶啫嘛。有阵时做节目都个诺基亚电话响噶，系咪啊？因为咧个另外个功能电话咧，我有阵时得闲先睇嘅，即系嗰个智能电，即系嗰啲智能手机，个 iPhone。咁我睇慢啲啫，又话送俾我，得个港字，你仲唔系老千？第一，我话得，咁我留咗个地址喺度，全世界都知道我网台个地址上喺度。你真系要嚟攞，我冇理由唔俾你。我既然话得，咁你一问我，我答你唔切，我就系老千，我呃咗你乜嘢？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原来有啲嘢你搵我，我做唔到，或者我冇满足唔到你，就我唔啱，系咪相当奇怪呢？做生意也是这样，当出了问题，拍档不啱，我成日都有句口头禅，有人听我做节目都知道了，个人都觉得自己啱，包括我。如果你不觉得自己啱的话，你不会做。你做的事一定是你觉得自己啱，没问题，你才会做。但是时调返转，有时想一想。即是我上次做节目，我问了隔离台的主持三个问题。我哋系讲件事，即系好似芒向编辑部啦、星期一到嗰边啦嘅同事啦，即系攞人哋阿妈嚟开玩笑都好啦。咁可能我都感觉唔系咁好嘅，因为咧对佢哋嘅形象都唔好，系因为佢哋咧本身，尤其家产生啦，喺 YouTube 留言度咧，全部有理有据有节嘅。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分析，全部都是这样给我感觉。他们真真正正真的所有的论述都是这样的，很扎实，不是好像我们这些这样。但是有些事出了口，我代他原谅，即是讲声不好意思啦，争拗归争拗啦，是吧？那讲一讲啦，阿仙人做第一次预告，咁咧就有灵异事件，上次做节目讲咗啦。咁啊，点知咧就阿卡文做完今次嘅第一次嘅仙人术仪，佢今日入咗医院。咁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佢又话：哎呀，呢轮咧我冇咁黑啦，有几个师傅帮过我啊。咁点知今日就得到个消息，阿卡文姐入咗医院，希望佢身体健康啦，系嘛？虽然年轻啊，健康系好重要嘅。我哋啲老皮老骨就难做啲啦。咁咧，我自己本身咧就想将吧台再做多啲啦。咁近期呢个零月咧，一个月到啦 ，subscribe 由第一次做呢、這个。 一个中港车司机独白咧，300个 subscribe 咧，11920 view 咗几个月，两个几月，而家咧用咗一个月时间咧，整体咧就已经差唔多去到300,000 view， 而 subscribe 咧已经向3000迈进啦。咁我估计咧未来呢个礼拜咧唔过都过咗3000噶啦。咁我希望自己做得努力啲，而令到巴打台咧能够发光发热啦。咁有多主持我嘅节目支持啦，巴打台呢边啦，咁佢哋都同我讲过，佢话大肥，你又俾制作费，你咧就出资源，咁亦都有俾。又俾居马费啲主持，咁咪靠你一个人卖嘢，即系靠我一个人啊！自己好做节目咁啊，广告推销杂志咁卖嘢，咁可能咧就令到佢话你都应该都 high 啦咁。咁啊，今日先至同阿 Larry 即系做呢个军务员嘅 Larry， 因为我哋有其他嘅合作嘅。咁因为咧仲有两个新节目咧，就佢帮我手搞。咁咧，佢就都讲啊。咁啊，个伊斯兰嘅节目会喺下个礼拜真系会出噶啦，因为 caption 写晒噶啦。咁下个礼拜出睇下边日啦，做咗个节目表就摆啦。咁咧，仲有另外有几个，有六个靓女啦。咁佢哋咧就做一啲健康产品嘅。咁佢哋咧就想做一个节目讲女人啊，女性啊。保健啊，心理質素啊，同埋做好多嘢嘅。咁佢哋係一个大机构嚟嘅。咁佢哋会离开节目讲所有嘅女性话题。即係唔係讲话两性关系，係讲女性话题。两件事啊。即係唔係话你溝仔啊，佢今晚床上表演点啊，呢啲节目我哋唔做㗎啦。我哋想做一个呢，就大家都啱睇嘅。佢哋就係一班后生女。佢哋讲一啲女性嘅嘢。买嘢嘅心得啊，点样做啊？啊，譬如近期女兴乜嘢啊，各样嘅，咁有圈啦。咁我哋会做啦。咁阿 Larry 今日都同我讲，佢话大肥靠你一个顶唔住。咁啊，先人都同我讲，我唔介意噶，摆啲产品喺度卖啦。咁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因为咧我好怕咧，即系我要卖嘢，那个台系我想做。我希望做得成，试下自己嘅能力。咁但系咧，啲主持都体谅我啦，包括汪向编辑部啦、阿 Raymond Wong 啊、曾 BC 啦，咁系咪啊？即系都体谅我啦，有阵时听节目都听到嘅，咁多谢佢啦。希望佢哋三月抽空翻嚟，咁而我哋再了解得多啲，同埋睇多啲。咁啊，今集讲到呢一度，咁希望大家有愉快嘅晚上。咁如果真係有兴趣去西江大学睇下，我哋旅行咋。咁啊，知道肇庆一个咩地方，我哋希望去一个七星级嘅酒店。咁我哋呢自己本身已经有十几人㗎啦。头先即场报名。咁呢如果有其他网友因为仲有段时间可以加入我哋联络我哋，我哋呢定个日子应该12月31号至1号或者1号2号呢两日。是但两日。去咁呢就会喺星期一我哋就公布。如果有人有兴趣，我哋讲咗钱问咗粮团，你哋嚟咁我哋一起去，咁食麦鸡你食剩，咁我哋全部系非牟利各自报团，我哋成咗团我就叫你去报名。你报咗名话返俾我知，咁我哋就自己计人手分配，全部经由呢个旅行社搞，而我哋唔做任何所有嘅牟利活动，纯系网友交流。咁因为喺网上真有啲人问嘅，咁我都会喺司机嗰度啦，即系一个过去中港司机的独白嗰度咧，再讲一次。咁希望大家嚟啦，咁啊真系真真正正睇下我最中意嘅大陆一个最中意最美丽嘅地方，肇庆。讲到呢度，拜拜。拜拜。